仙桃依偎朱色的美，夜如水，风如泪，爱如悲，从不害怕梦退向谁，便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成相温柔一对。 来世的仓促，就是相识今生苦。款款烟雨，款款乱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 未知有何方？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，牢记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

开时间的车，别再见了米尔达河，回不去的时光乐土，回不去的都写满面孔，和青春一起退落。